今天早上，独孤月醒来时没有看到袋鼠的身影。 跑去哪儿了？今天都没看到他。急需物品都带上了，今天就先撤吧。 独孤月轻手轻脚地准备离开，却听到餐厅里传来了动静。他趴在门口一看，只看到红袋鼠开着冰箱门，正拿出里面的食物大吃特吃。 这个臭不要脸的，直接赖在餐厅了。可恶的家伙，这我只能绕着走了。 独孤月正想离开，却突然听到冰箱传来温度过高的警报声。他定睛一看，冰箱上的温度竟然显示的是25摄氏度。 警告警告，冰箱温度过高。 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他一直开着冰箱的门。25度，冰箱门到底开了多长时间呢？再这样下去，里面的食物都会坏掉的。 独孤月越想越气，冰箱里的食物关系到他以后的生存问题，对生命的渴望此时战胜了对袋鼠的恐惧。他抄起一根球杆，一把打开门，向袋鼠挥去。 呀，你爷爷的看招！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地球总部，崔米涵刚刚有时间坐下来吃一碗拉面，却又听到了詹姆斯的呼唤。 崔崔，快来， 你爷爷呢？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俩是敌对的，你要说那种可以表现出他俩相处很和睦的对话。 只见红袋鼠轻松地将独孤月举起来，双爪按住他的头盔，往中间挤压。 好，放松放松，头皮按摩头皮按摩，你貌似最近很累哦。 一人一袋鼠推搡间碰到了工具箱，红袋鼠随手抓起了一支圆头钢笔，在嘴里嚼了起来。 下面我为大家献歌一曲，热辣滚烫。 警告警告，冰箱温度过高。 还有还有打分系统，我唱得这么好，怎么才25分嘛、啊、轮到你唱了。这里竟然还可以唱歌消遣，哎，我们基地的福利真是太好了。好了，该你唱了，我帮你把麦克风塞到你嘴里。 姐，我对不起你，估计这个饭碗保不住了。 屏幕里的画面还在继续，独孤月拔腿就跑，袋鼠也快步追上。 发疯的步嘞！ 没想到，袋鼠却突然在某处停下了。崔米涵看了看詹姆斯，詹姆斯也看着他，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配音。 啊，站住！该轮到你追我了。 然而，袋鼠只是一直站在他停下的地方一动不动。那里有一扇窗，袋鼠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。众人这才看清了窗外的画面，那是地球。 啊，如果能回去就好了，真想快点回家。你也是这样想的吧？ 一时间，总部的众人都沉默了，独孤月也沉默了。崔米涵继续煽情地说道， 我们再加把劲儿，好好的活下去，地球母亲还在等着我们回。 崔米涵话音未落，就见袋鼠的身下出现了一大坨排泄物，但这难不倒专业的配音演员小崔。在总部众人或惊讶或佩服的目光中，崔米涵摘下耳麦，缓缓蹲在地上，只觉无地自容。 哎呦，原来他好这一口啊，挺感性的嘛。 可惜微博没了，不能分享。 哎呀， 小爷我不干了。 事实上，地球并没有放弃对独孤月的救援。在第17次独孤月救援计划的周讨论会上，詹姆斯就目前掌握的资料向局长进行了汇报。 那么，詹姆斯执行官，你认为造一艘宇宙飞船需要多长时间呢？ 一年，两年，考虑现实问题的话，需要14年。 喂，你们这个时间估算也太随意了吧？ 啊，原来如此。 原来如此个毛线呢？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故事的人气，如果人气爆棚，说不定需要10年才能造出一艘宇宙飞船。但如果人气下滑，到了要完结的节骨眼，下周我们就得去救他了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 目前我们能用上电，能接收到卫星信号已经不错了。就算造出宇宙，不对，月球飞船，但往返行驶的可能性，安全降落的几率，就连一开始能否成功发射都无法保证。 原来如此。不过你为什么不使用那边的显示屏跟我报告，而是要给书面的报告呢？ 这个呀，因为前几天的太阳暴风影响了所有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。 原来如此。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坐在地上开会？ 我是看局长坐下了，所以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 中午12:12:17，独孤月从梦中醒来，开始了他新的一天。 啊，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，那只金刚鼠也开始受我控制了。哎，该死，又梦到那只混蛋了。 金刚鼠是独孤月给红袋鼠起的外号。为了控制他，独孤月费了很大的劲，他把公共区域的两个房间腾了出来，这样可以把袋鼠困在那里，无法靠近食物仓库。虽然这只袋鼠已经吃得很饱了，但独孤月估计他应该没有喝到足够的水。身为动物学博士，独孤月的猜测是正确的。于是他利用动物学的知识策划了一个绝妙的引诱战略，战略名哗啦哗啦波塞冬，结果很成功。 关门喽！ 再怎么说它也是一块珍贵的肉啊，我决定边提供适量的饲料和水边观察它。 不顾生气的袋鼠，独孤月自顾自回到了宿舍，喝了一大桶水。而当他无意间瞄到了床头的手表时，却惊讶地发现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2:12:25。 啊，好奇怪啊，起床的时候明明也是12:12，怎么才过去了8秒啊？ 独孤月以为是自己记错了时间，于是放下手表做了一会儿运动。当他完成今日的运动，再次拿起手表时，上面显示的时间是12:12:26，竟然只过去了1秒钟。 什么情况？ 前几天巨大的太阳暴风来袭，当时独孤月并没有太在意。对地球来说，太阳暴风或许算不上什么，但这里是没有大气层的月球，肯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一定是某种未知的能量让我的身体构造产生了变化。 不是有那种剧情吗？ 有个人类没有一点点防备地受到了未知的宇宙能量的影响，无意间得到了超能力，那可是漫画情节呀。 难道这个主角就是我？ 还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获得了超能力，独孤月决定再做几个测试。他回到宿舍记下了时间，又胡乱忙活了一通，再次记录时间。 我做了4件事，只花了3秒钟，看来这事毋庸置疑了，可惜没有能比较的对象。 我的天哪，没想到世界上真有这种神奇的事情。 多次的实验结果都只能证明一件事，绝对不是手表出现故障走慢了，而是我 确实有了某种超能力。 哎呀，好像心跳也莫名的加快了呀。 独孤月坚信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 得到这种超能力，让我感觉压力山大呀。像我这种人，真的有资格拥有这么神奇的力量吗？我要给自己取个什么外号好呢？ 远在地球的总部，詹姆斯也发现自己的手表出现了问题。 手表好像走慢了。 你的是电子手表吧？估计是受到前两天太阳风暴的影响了。 此时的独孤月突然感到了一丝茫然。 唉，如果是地球灭亡之前我得到了这股力量，那该有多好。算了，别想了，这种事只会让你更痛苦啊。 Light Light 是独孤月给自己取的外号，虽然他肯定自己得到了某种力量，但以防万一，他还是决定做最后一次测试。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